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这里是戏剧空间，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排演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三月的一个傍晚呢，当我来到位于北京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采访正在排练当中的话剧《格瓦拉》的时候呢，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感染了。在校园一角的排练厅里，灯火通明，悠扬伤感的吉他声和这几个年轻人慷慨激昂的声音从排练厅的门口飘出来，使小小的校园笼罩在一种创作的激情当中。 都在井下点起蜡烛，倒影英灵。从古巴到罗马，从墨西哥到孟买，在世界任何有鸦火有鹰的地方，亚神， 格瓦拉被弱者拔刀， 被弱者拔刀为正义献身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点燃了一颗颗心灵。 而且压迫剥削社会的长夜， 剥削压迫社会的长夜。正在酝酿下一次革命，从星火往前，将是燎原；从燎原往前，将是黎明。 你们其中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 啊，你说好了，都那个。 好。 将是燎原。 剥削黑，剥削压迫 社会， 剥削压迫社会的长夜，已经酝酿下一次革命。从星火往前，将是燎原。从燎原往前，将是黎明。 这部话剧的编剧之一黄继苏老师呢，曾经创作过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喜爱话剧的朋友呢，对这个名字我想一定不会陌生。那么先让黄老师呢，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正在排演的话剧《格瓦拉》的情况。 我们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我们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集体创作的，从编剧一直到最后导演，基本上都是大家在一块搞，都是。当然呢，有一定分工，你比如说编剧 然后写当然是由我来写，但是实际上在写作的过程中以及刚开始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大家一块在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比如沈林、张广天和我们几个人。但是后来呢还有其他一些就是不是正式的在这个创作组的其他也有好多同志呢，就是创作过程中呢跟我们一块呢，比如有时候一打电话就打四五个小时的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然后进行讨论一些东西探讨，他们也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那个建议。所以这是呢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是一个这么一个作品。从利的方面讲呢，就是说它确实呢把创作的各个部门呢以及这个部门所代表的这种舞台的这种戏剧舞台的各种要素呢，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东西给结合一块儿，发挥呢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积极性创造性。然后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也确实是因为戏剧它是一门综合的这种艺术，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你比如像文学的，比如像声音的，比如像视觉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以往的戏剧呢也都是在这种集体创作，只是呢它在一种个人主义的等级体制的这么一个框架之内呢，就是说这种集体创作的这种特性呢被有意无意的是给蒙蔽了。我们也是一方面肯定这种事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戏剧呢，通过这么一个我们表达就是表现这么一个戏这么一个题材的东西呢，也是多少呢实现一种有社会理想的是那种东西，这就是说一种集体主义的东西，一种平等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它利的方面。当然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些探索还不是很成功，它还有弊的是哪些方面，比如弊的方面呢就是这些有时候协调呢不一定太好，然后有时候呢在这个还会就是中间呢会出现一些插漏，有时候比如像接不上的，有时候这些工作呢反正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克服这些东西。我想这种东西还是成功，到目前为止毛病很多，但是像任何一种有意义的这种工作都会出现这种毛病的，但是我们现在毛病呢通过我们的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努力呢这种是越来越少。这些演员呢都是不错的演员，他们都非常投入，我们也用了很多时间呢给他们进行文学解释，因为我们这个戏呢在时间跨度上空间跨度上非常大，它不是关于那一次当时当地的古巴那一次革命，它实际上是我们对于这个15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得失成败的是一次思考，让这些演员呢他整个能够理解这些东西呢确实是有难度，但这些演员都非常聪明，对吧？我们这个戏呢基本上是立足于现实的，所以呢通过一些那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证，一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一些事实，然后向他们讲解，他们还是可以理解的，慢慢的都逐渐的全都进入了那种状态了。他们呢演员都很有自己的表演的那种风格，他们这些风格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拒绝呢任何风格，我们只是说呢因为我们这出戏呢是讲了它是一个言志永情的这么一个首作品，它是一首诗，这一首诗所谓志是什么呢，志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对于那种理想社会的不懈的追求，情呢就是对于穷苦人的一种真爱，而只要为表达这种东西任何手段呢我们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呢像他们有一些东西呢可能要过一点我们就给它稍微删一点，有些东西挺合适的我们当然是得用。 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理想有追求也许是大部分人自认为都有的，但他们有的往往只是现实的个人层面的追求，当大家都在商海网潮当中搏击挣扎的时候，当人们都在处心积虑地考虑经济和市场的时候，有几个普通人还会站在人类的高度皱眉思考着全人类的精神走向和情感家园，而这部话剧呢却好像是唤醒了人们心中那久违了的理想和追求。 格瓦拉呢他是20年代呢生在阿根廷的这么一个阿根廷的这么一个青年，他家里呢是中产阶级， 家里呢以往呢是非常有钱的，就像我们这戏里写的，家里呢过去呢出过总督大公，开过农场茶园，但是他呢年轻的时候呢，他以一种穷人的方式的漫游美洲大陆，他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那种苦难，于是呢他又通过学习这些的，于是他选择了呢要站在人民一边的，要推翻这种旧世界的这么一种愿望。然后呢他就是参加了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那些就推翻那些独裁者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那种斗争，失败了以后呢他就是被流亡到那个墨西哥去了。这时候呢他就听卡斯特罗他们这些人正好也刚在古巴起义失败以后也流亡在莫斯科，他们正准备要打回古巴去，说不胜利他们就死亡。于是呢他们这些人呢，拉丁美洲呢这些革命者呢都是非常有血性的，他说既然他们要往枪口上碰，要往炮口上撞，那我就跟他们一道。于是他是刚刚小孩刚要出生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些人呢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候，他们80多个人上了一条只能装10几人的小船，他们就是背诵着何塞马蒂诗篇，然后在船上又吐又那什么的，迷了路，走了7天7夜到达了古巴的海岸。一上了海滩呢，反动派那些反对政府军呢早就等好他们了，给他们这一通打，打得他们呢这一通跑，结果呢就是只剩下了几个人，然后他们就是跑进了一座大山，进了这个大山以后呢，然后他们就是没有几年的功夫就把古巴这个全境解放了。 常规休闲度假的寄生虫只能装10几条， 这天却上来80多位年轻的战士， 他们领头的叫卡斯特罗，刚刚在古巴领导了一次反对腐败政权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到了墨西哥， 其中还有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格瓦拉，他刚刚参加完保卫危地马拉进步政权的战斗，结果输给了美国的飞机大炮。他听说卡斯特罗要重新起义，跟新婚不久的妻子说，既然这些人要赴汤蹈火，那就让我和他们一道。 这出戏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悬念，格拉马号深夜起航，途中遇上风暴，在海上漂泊了7天7夜，格瓦拉哮喘病发作，战士们吐成一片，但他们演唱726颂歌，背诵何塞马蒂诗篇，灯光已不够用，要把炉火点燃。 格拉马号终于靠了岸，政府军也早已埋伏好，格瓦拉他们被打得7零8落，逃进了埃斯坎巴拉山，这才算站住了脚。以后的仗越打越好，没几年红旗就插遍了全岛。 40多年过去了，40年多少转景换茶，40年多少云狗沧桑，40年多少江山又是一副颜色，多少人物又是一副心肠。格拉马号压根就不该出发，如今最聪明的嘴都这么说，普天下同类的事情都是胡闹，如今最聪明的头都这么想。 格拉马号当年的起航该还是不该，格瓦拉精神如今要还是不要，让我们大家在这暖风沉醉、风月无边的晚上 一起来重新思考。 就是人性，就是世界，千万不要一时间开，人马则 这么黑的夜，这么大的风，这么高的浪，这么小的船，这么点儿的人，这么破的枪， 就算你攻上了那个海滩，就算你钻进了那座大山，就算你拿下了那个岛国，也永远到不了彼岸。 皮儿变了，瓤儿怎么办？汤换了，药换不换？狗改着难，人不难。就算你吹起亿万红气球，也吹不红这灰暗的人、灰暗的心、灰暗的地、灰暗的天。 别去惹人性，别去惹私心，别去惹历史，别去惹必然，别去惹已经如此，别去惹方方面面，别去惹还将这样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 还是让梦回到枕上，还是让脚回到地上， 还是让众兄弟回到老路，做个顺民，稳稳当当。 还是让格拉玛号回到过去，当艘游艇，悠悠荡荡。 刚才他们以四十年的教训，四百年、四千年的经验奉劝我们，不要异想天开，不要一知不可为而为，再别去古巴刚果，再别去玻利维亚。是啊，这边是四通八达的平安大道，有实线、虚线，有红灯、绿灯，机动车开快，非机动车慢行。可那边， 我知道你们不怕前仆后继，不怕荆棘遍地， 可刚刚四十年。如今又有多少条路通向巴黎？ 说真的，难道你们不觉得灰心吗？ 要是能重新选择，格拉玛号还会起航吗？ 的确，这是一次还没有看到地平线的远航，是不合比例的对抗，是力量悬殊的竞争， 是愚公移山， 是精卫填海， 是孤岛对汪洋， 是新生儿对四千年， 是热诚对历史， 是愿望对现实， 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戈壁荒滩。 也许一千年也走不出黑夜， 但只要走向东方， 也许一万年也到不了彼岸。 只要找，就有希望。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在暴风面前， 飞鸟可以避开； 在洪水面前， 走兽可以避开； 在强大的邪恶面前， 人不可以避开。 哪里有欺男霸女， 哪里就有正义的血脉奔张； 哪里有祸国殃民， 哪里就有正义的怒发冲冠； 哪里朱门酒肉臭， 哪里就有正义的刀出鞘； 哪里路有冻死骨， 哪里就有格拉玛号起航。 起航， 起航，起航，起航，起航，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 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 前往昨天今天三条石， 前往姓张姓李收租院， 前往黑奴遭绑遭押的地方，前往土著被驱被杀的地方，前往弱小民族抗英抗日的地方，前往贫困乡亲抗税抗捐的地方，前往犹太民族走投无路的地方，前往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地方，前往巴黎不赦战士最后倒下的地方，前往阿联德总统永垂不朽的地方。 亲默默流泪的地方，前往战斧导弹满天飞舞的地方，前往大红寡头翻云覆雨的地方，前往黎民百姓任人宰割的地方，前往富婆团结挥金如土的地方，前往布衣寒士度日如年的地方，前往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前往一生辛劳化一无所有的地方，前往道义良知烟消火熄的地方，前往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 前往需要火需要亮需要我声音的地方， 前往需要刀需要剑需要我臂膀的地方。 前明月光，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身在小胡同，我这心在白金汉。乔义和团光着膀子那个德行，你看人，看人家美国鬼怪是长得的确是顺眼呀、啊，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明明是自己，却丝毫又不是自己，你压根不是人家，你却加倍想是人家。你还是这张脸。你就再怎么骂中国、咒中国、扇中国、恶心中国、寒碜中国，你撕了中国，你中国、啊，你还是这张脸。人家还怀疑你有移民倾向，我。 格瓦拉是接这边出生，可却结下了另一类亲戚，选择了另一种血缘。无论是阿根廷还是古巴还是委内瑞拉，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赤道几内亚，普天下受雇人和被压迫者和他都是一家。有个欧洲人曾经问格瓦拉他们是不是同古同宗，格瓦拉回信说估计不是，但如果你听说世界上发生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要气得发抖，那我想就是了。格瓦拉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学生时代的格瓦拉以穷人的方式两寸漫游过南美大陆，亲眼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苦难。 他曾经和一个穷人在水泥管中过夜，穷人笑他有家不回，叹自己无家可归。他凝望着冷风中的另一种月色，思索着冷月中的另一种人间。 你曾经来到智利的铜矿，在一个党员矿工的窝棚里投宿，在那儿，你听主人讲。有多少铜流入美国资本家的腰包，有多少人被埋在这漫山遍野的荒丘。夜太黑了，主人为你把炉火拨了，天太冷了，你把衣服披在主人的肩头，你冻得瑟瑟发抖，却感到底层世界的火在胸膛里烧，底层人民的血在身体。 你站在玻利维亚的街头，看见部长老爷怎么接见农民代表。世界上最肮脏的害虫衣冠楚楚，普天下最清白的劳动者被消毒喷药。你在想，这个世界已经把一切颠倒。你在想，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枪炮。 你来到秘鲁的麻风村。为那里的患者诊病，在那些孤独绝望的人中间，你发现了友爱，发现了团结，发现了相濡以沫，这些在钱堆里很难见到的事情。 你离开的时候，雨连天的下个不停，受苦人扎制的木筏在你烟波远行，岸边挥动的手臂是告别，也是召唤。中流独立的身影是救人也是新人。 你说既然世界要分成两部分，那么你选择和人民同命运。你说既然战斗就要打响，那么又一个战士从此登城。 再见了安逸的日子，再见了富贵的日子，再见了沉湎的日子，再见了个人的日子，再见了父亲母亲，再见了少年时代的女友，再见了祖国阿根廷，再见了苦难的拉丁美洲，再见了过去的四千年，再见了旧世界。 乡间生活赋予了你，你走过人间长街，生活塑造了你，你走过人间长街，生活启示了你，你走过人间长街，生活获得了你，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世界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 我这左眼皮儿怎么老跳？ 左眼跳财呀！您看，咱们这道琼斯各路股票是气冲斗牛啊！新殖民主义股、老霸权主义股、新自由主义股、老保守主义股，太平年间全都归我。多事之秋，云年一家股。白夫人黑夫人联合起来鼓，穷家猫穷野猫，内外有别，再加上我早已平仓的不左不右股和刚刚吃进的左左右右股，全都火爆的很呐，完全印证了我的历史到此为止论。 那右胳膊发麻呢？ 麻酥酥的移走感，周天通了， 资本主义入家境了、 一点不懂的居安思危，像你们这些糊涂虫的唯一用途就是派到社会主义国家去讲讲学。出问题了，他们在干什么？ 我说你们是建工学院道路专业的？ 就算是吧。 你们这是？ 我们是在思考这世界该怎么建，这路该怎么走， 丈量什么呢？ 贫富之间的差距。 差距怎么了？ 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像话。 年轻人，你兜里装的是什么书啊？ 说完了转。 好，爱读书爱思考，人才难得，将来都是社会的栋梁。 你不是指这个社会的栋梁吧？ 太危险了，一群潜在的格瓦拉。 这是万弹齐轰，眼中钉，肉中刺，饭中杀，紧急拨款案，您就批了吧。这次我看也不要搞什么糖衣了， 还是新思想在肉体。这儿有一笔剥削压迫就是好课题基金，看你们谁能把他们的头脑洗成星条旗的颜色。您不是我吧？ 一样是无毛直立。 我也不是他。 一样是杂食群居。 这黑的就是不如黄的。 一样是四体五官。 黄的可惜也不如白的。 一样是七情六欲。 胳膊细的拧不过胳膊粗的。 一样养老扶幼。婚男嫁女， 我爹妈趁的，你爹妈趁的， 一样生生死死， 我他妈有的 一样来来去去，一样都是手，有的一出手百万，一倒手千万，翻手为云覆手雨， 没错，都是手，有的扒了来毛票，扒了去钢镚，怎么说呢，臭手， 一样都是脚，有的宁愿把脚走烂了也不愿把鞋磨破，人生的路实在是太艰难。 一辈子种地黄土无边，一辈子挖煤漆黑到底， 熬得过今生苦，不忍看后辈苦，还是早点闭眼，早点安息吧。 可不都是眼，金字塔的斜月饶有雅趣，富士山的晴雪最富诗意，阿尔卑斯春色见过，秋色还没见，就怕哪天蹬腿儿，哪天失明。 一样都是嘴，有的早饭是地瓜，晚饭是地瓜，蒸的是地瓜，煮的是地瓜，年年是地瓜，岁岁是地瓜，嘴就这么打发？ 当然都是嘴。今儿个谭家菜，明儿个毛家菜，和如本帮菜，要不东洋菜，一点俄式菜，辣点印度菜，吃的学问大了。 一样都是耳朵， 可不都是耳朵？ 这边警察在叫啊， 这边穿 邻居在吵闹，老婆在埋怨，孩子在哭闹，没钱的在乞讨，有病的在呻吟，这边和那边怎么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个杜兰朵和那个杜兰朵的确各有千秋嘛。 这上面有头，下面有脚，头跟脚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吗？那卖冰棍的和玩电脑的，他能是一个待遇吗？ 脚当然不是头，头也的确不是脚，但是没有脚，头寸步难行，只不过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你们脑有沟有回，我们脚也有血有肉，你们脸要磨粉，我们鞋也要打油，凭什么世界上三个富头的财富却顶得上31双穷脚的家当？别满嘴天然差别，其实全都是人工鸿沟。 谁也没说只让张三发家，不许李四致富。多少老总大亨都是穷光蛋起步，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就像那彩票面向家家户户。比尔盖茨那小子不就摸了张世界首富？ 到底赚钱的是一个半个，赔钱的是千个万个，为什么要把这人生当赌场，把人人变赌徒呢？ 别急呀、啊，我们对头早一秒住进花园别墅，你们对尾也就早一年普及煤球炉子，总比钻木取火强吧？残汤剩饭，营养价值可不低呀、啊。火上热热，就着老子、庄子一对儿吃，何养人啦？ 那你过来。 哎呀！ 来， 来。 拿。 再说一遍。 我们对头。 错后，他们对头。 他们对头，早一秒住进花园别墅。你们对尾。 错后，咱们对尾。 咱们对尾，也就早一年普及煤球炉子。总比钻木取火强吧？残汤剩饭，营养价值不低。火上热热，就吃呗。 继续往下说呀。 贫富要辩证的看，我们富有富的难。 难。 他们穷有穷的好。 好。 富人头疼事儿多。 事儿多。 穷人累心事儿少。 事儿少。 珠宝店成天心惊肉跳。大姐。 大姐。 大姐。 废品站很少听说被盗。美贼。 美贼。 美贼。 大明星高处不胜寒，一失足摔成无数段皆好。那像草民脚踏实地，一个跟头就一个包。 一个包。 国王宰相下台就得上断头台，摇煤球的煤改气，您还可以摇元宵。 你住嘴 呀呵。辩证才要辩证的看。 你咱们吃大蒜亲嘴儿 爽 不酷？咱们一间屋子8口人 暖和 挤呀、啊、他们上下八针满汉全席，把肠子吃花了 肚子吃饱了， 找死！ 有滋味儿啊！他们洗这儿洗那儿，把肾都洗没了。 亏！ 值了！为什么一个个前仆后继的寻欢？为什么一个个飞蛾扑火般作孽？这其中的奥妙，这个奥妙，奥妙！啊！ 看穷人一头，看富人不顺眼，我倒要问问。穷人跟富人谁溜门撬锁，谁农贸市场顺人家黄瓜，谁骑车抢灯过马路不走人行横线，谁满嘴脏字跟厕所似的，在公共场合光着脊梁又按社会观瞻来着，谁随地大小便，谁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要涵养没涵养，要报复没报复，要一出没一出，鼠目寸光，小肚鸡肠，口口松松，红眼并且会窝里斗，看别人有出息更上一层楼，心里有钱儿来着。我再问问，富人跟穷人谁更讲文明，更懂礼貌，谁更遵纪，谁更守法，谁的心胸更开阔，目光更远大，谁的性情更平和，气质更优雅，谁更懂得嘁哩喀喳噼里啪啦发啦巴撒，谁更能够欣赏叽里呱啦巴啦巴撒索斯比呀，谁更慷慨捐资盖医院盖学校盖工厂盖实验室， 穷人被你们榨干了，拿什么当慈善家？穷人也想了解分析哲学，可是他们交不起学费，他们也想欣赏意大利歌剧，可是他们买不起门票，他们也知道穿晚礼服体面，跟邻居争毛坑无聊，也知道仗义疏财不坏，小偷小摸不好，他们的仇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婪无底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个人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 平等绝不是人的本色，不平等才是社会的品格。大锅饭里就像放安眠药，一个个吃了就是不想干活，光想睡觉。 您再尝两口小灶啊，就跟服了中华跌进海洛因似的，恨不得鼻子耳朵全变成脚， 奔着那金银铜铁盘盘没命的打。 平等的确不是这种人的本色，不平等的确正是这种社会的品格。这种人是社会创造的，这种社会是你们需要的。好在他也就刚刚才四千年，人类还有机会不种大麻鸦片，种瓜果梨桃。说规律说人性都还太早，千年的石碑还有几通立着，万岁的帝王没有一个活着。天很宽，地很阔，咱们走着瞧。 孟姜女她丈夫不被人压迫，你旅行结婚又长城逛，埃及法老入国学人，你出国观光有金字塔看，历史指认硬家伙，雷锋他妈哭就由他哭去，杨白劳叹就由他叹去，日出了，风停了，眼泪叹息被时间一笔勾销了，那玩意儿太软。 你这是一套蜈蚣蝎子理论，居然被你说得朗朗上口，顿挫悠扬。我告诉你，雷锋他妈哭绝不会白哭，杨白劳叹也绝不会白叹。你还记得黄世仁的归宿吗？听说过路易十六的下场吗？我告诉你，当叹息化为诅咒，当眼泪化为火焰，那玩意儿还软吗？ 既 人鞭少不了， 就多想想怎么当那臭人的，少当挨打的呀。既然鞍子少不了，就多想想怎么骑在鞍子上面，少待底下。既然街南界北这么老大的差距，就赶快跟那边划分界限，抓紧办移民。路子我都趟出来了。 干好，我们过去走。 都是高科技人才，欢迎欢迎欢迎。 一共40亿，你安置得了吗？ 把路口都绑上，破衣服旧裤子都可以过去，穷光蛋一定方向过来。 咦，挡不了大款我就蹦大款，开不起银行我就抢银行，没投胎富人去我就搬过去，不给我钱我就放过去，空中不行我走地道，没招了才讲平等呢、啊、有本事谁当老百姓啊。哎呀， 地雷战地道战你过不去，是不是还要练个什么功把自己发过去、哎、 我有护照。 慢着，这小子价值不大，代表性可不小，放他过来吧。 拧了拧了拧了全拧了，无产阶级那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丁属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率也就甭想上去，同情他们干什么呀？谁最先进呢、啊、就是以他为首的资本家，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家。 既然你们在炒股，当然炒有钱有势的；既然你们在搭车，当然搭林肯、奔驰、凯迪拉克。无产阶级也许从来不曾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我只问他们当时付出的等不等于如今得到的，我只说做买卖也得讲究一个公道。 杨哥，空气中怎么闻着有股爆米痞子味儿？打算分我们东西，有枪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排演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只是欣赏了其中一部分，明天的戏剧空间将请朋友们继续欣赏。好，这里是编辑徐北薇，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